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俄罗斯、捷克和孟加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会和电影欣赏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党旗等朝鲜影片。在捷克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另外，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芬兰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协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巴基斯坦主体研究会和马来西亚麦斯科姆燃料油公司分别举行了讨论会。